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平乐园小学的王静怡，今年8岁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书是《向母愿》。绝非他没有力量处罚菲亚尔，菲亚尔刚刚成年，身子骨还嫩得很，相扑也好，用长鼻抽打也罢，他有�绝对的把握能在3个回合之内把菲亚尔打得落花流水，也绝非他没有权力处罚菲亚尔，他是众相拥戴的相母，他有责任维护新象群的团结，处罚分裂主义者属于他正常的职权范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小寒节气，白天风轻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活动和继续通风。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至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队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我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今年以来的节目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我们呢，一边听着曲艺段子，一边啊，了解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昨天呢，我们读到了这两句，狗不叫性乃迁。接下来这两句呀、啊、和前面这两句其实是一个整体。狗不教性乃迁，如果不给孩子良好的教育，通过学习使得他能够保持人本性中的那份善，那么孩子善良的本性啊也是会发生改变的。如何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呢？这就是接下来这两句所要阐释的。教之道，贵以专。教育的根本方法或者说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必须要持之以恒。这里的专有专一专心的意思。孩子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说您今天想起来了问问啊，孩子今天功课考怎么样啊，我明天又想起来了，哎，那门课你还需要点什么帮助不要啊，不行。 时时刻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品行上有没有需要我们去关注的点，这些啊，都应该由我们的家长呢，时刻给予关注，及时的给出啊，或者是指导意见，或者呢，是具体的引导的这些行为，使得孩子的成长啊，在积极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教育孩子对家长来说必须要专心一致，持之以恒。对于孩子来说呢，学习同样需要专心，持之以恒。认准一个目标，我们就要付出不断的恒久的努力，才能够有所成就。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这山望着那山高，眼高手低，不能脚踏实地，今天觉得干这个好，明天觉得干那个好，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长此以往啊，恐怕在学习事业上都将会一事无成。这方面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也有例子，我们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为我们带来新时期讽刺型相声的一段代表之作。十点钟开始。 好、您来了 啊，来了， 好啊， 好，您好， 请坐吧， 哎，请坐，请坐 啊，坐台上， 坐下吧， 别坐， 坐不了。 你看看，尊敬的观众们对您够多熟悉， 是， 王凤山， 哎， 老艺人，老艺人，老资格 啊，不敢当， 艺术老练 啊， 啊，老师傅嘛， 您别看我岁数大。艺术水平稍差， 客气， 我这是抱着当学员的态度， 哎， 向同志们向老艺人们学习。 哎呀，哪有60多岁的学员呢，你这人很谦虚。 嗯， 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值得表扬，应当向你学习。 那您别捧我了， 不是捧，不是捧，确实是这样，我们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骄傲， 嗯， 但是也不要过于谦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理论相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更不要说假话。 对， 会就是会吗？ 嗯， 不会就是不会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会怎么样，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对， 向革命干部学习，也需要向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现在全党全国人民各项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咱们社会主义前进的列车飞跃的前进，一日千里，时间不等人，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对，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太对了， 当前咱们国际形势是很好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日建交了，中美也建交了，美国总统那个谁，哎，美国总统吧，啊，也请咱们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这就说明了中美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哎，您先别忙，美国总统叫什么名字？ 你猜吧， 啊，我猜 啊， 你一说嘛，我猜。 美国总统嘛， 啊，叫什么呀？ 西哈努克 啊， 他们说是西哈努克 啊，你管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说的不对， 嗯、对，他们说的不对，你一说呀， 我说不是西哈努克， 谁呀？谁呀？ 尼克松， 尼克松是前任总统，现任美国总统叫卡特， 卡特，哎、对。美国总统卡特嘛，也请咱们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这就是中美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等等， 我们 等等，刚才你不说尼克松吗？ 我就为考你呀、啊，啊，我这是考你呀、啊，我就看看你对时事学习怎么样，认真不认真，这是考你一下。 哦，这是考我呀、啊？ 我当然是知道了，美国总统的卡特嘛。哦，我当然是知道了。 你知道？ 考你。 哦，考我。 这是考你。 嗯，那我再问问你，美国总统约请咱们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咱们中央首长去了吗？ 去了。 哦，去了。 当然去了。 哦，去了。你说说，哪位首长去的？ 哎，这还用说吗？ 啊，用说 啊，中央首长吗？ 对对对对，用说。你说说谁去的？邓副总理去的。 不是，我说我这要说吗？邓副总理去的。我们刚要说吗？都到嘴边上了，刚要说你抢话，你可说了吗？你嫌你，嫌你啊？小好啊。人家这刚要说嘛，邓副总理还没说出来呢，你给抢着说了，我能不知道吗？邓副总理嘛，访问美国嘛，你抢话，你这种人， 完了，这是我抢话 啊， 就算我抢话， 算抢话就抢话吗？还算抢话？ 哦， 我们就要说出来了吗？你给说喽。 我再问问你，十一届三中全会多等开的？大会宣布的什么内容？你说说。 这会我可没参加。 多新鲜呢！ 我没见通知。 你通知你干什么用啊？ 啊，你说什么？ 没有你吗？你参加 什么？ 问你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多能开的，大会宣布的什么内容？让你说说。 哎呀，这还不好说吗？ 嗯，好说，你说啊。 这就是这几项吗？ 什么呀？ 啊， 什么呀？ 什么呀？ 啊， 你看看。 说。 有，你看看， 我看什么？ 有四个现代化吗？ 四个现代化， 对不对？ 哎， 啊， 对， 提前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吗？ 嗯， 对吗？对吗？ 对， 嘿，还问我？你还，我能不知道吗？这几样？第三算 第二 啊， 第二， 第二呢？ 嗯， 大搞卫生。搞卫生吧，我们主要的，我们健康吗？我们人民都健康吗？我们搞四化吗？大搞卫生吗？ 第三， 第三呢？计划生育。提倡晚婚。 第四 是评奖，8块的、10块的、12块的。第五呢，加班费改3毛，夜间费改3毛了。 得了你。 第五啊， 别再瞎说了。根本你就没看报，你也订份报纸看看。 我他妈订报？我就什么叫订报 啊？ 我买呀，我换会儿，我买呀。 买？ 嗯。 有卖零报的吗？ 我买零报的吗？我买，我愿意买多少买多少，我一斤一斤的买，我多买。哎呀，我你 一斤一斤的买，哪买的报纸啊？ 就收废品那儿。 废品呐， 他给的多， 给的多管什么用、啊？ 多分量足， 分量足，那都是去年的吧？还看呐？嘴里头空喊漂亮话，实际上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刚才这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啊，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要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在你思想深处还没彻底肃清。你呀，好好的考虑考虑吧。你 对，说的对，我接受您对我的批评。好。 你对我这批评太正确太及时了，我们需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地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 哎，这你说的对。 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 太生硬了， 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地批评我，我知道你怕我接受不了啊，我希望你直爽地批评我，你更尖锐地批评我吧。 哎，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哪儿的话呢，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我好好地想一想，这几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成绩，在工作上哪是我的贡献，我只不过就会在人群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当前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摆在我们面前新事物新问题新的要求很多，每一个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在大干快上，为了迎接四化，为了早日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做出贡献来。我呢，大干了吗？没有。快上了吗？也没有。新的长征路上我算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在学习中一定做出成绩来，在工作上也能做出贡献来。 好， 怎么着，吓我一跳。 好，我谢谢你 啊， 我谢谢你帮助我，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相信。 好，那我向你提出保证， 嗯，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啊， 那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要不努力学习，要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好，有志气。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嗯， 我要努力学习。 好， 我是说话算数的，我现在我提出的保证，今天是八月， 现在是十一月，哎， 啊，对对，11月30号， 啊， 我在今天提出来， 不是三十号， 三十号 啊，今天不是三十号， 哎呀，我愿意今天三十号， 那干嘛呀？ 1号发薪， 嗨，猜谜呀，啊，净惦记发薪呢。 不管他几号吧， 啊， 嗯，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学习， 我学， 哎， 我学呀， 嗯， 我学什么好啊？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好， 怎么样？ 好 啊，我认为科学家，嗯，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嗯，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科学家。 好，好，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嗯， 我就努力学习研究科学了。 好， 我研究数学， 哎， 我练呐，打算盘，加减乘除，我练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研究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我连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嚯，哦，那可不简单 啊！我是科学家嘛， 哎，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我学外语， 哎， 我学 学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维、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 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外国话。 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哎，也对。 到了8年以后啊，我就发明创造了。 创造？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哦。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要亮就亮，要黑就黑。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哟哈， 怎么着呢？噌，太阳就出来了。 哦，太阳出来。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哦， 我一开电门， 嘣，哟哈， 哗。下雨了， 下雨了。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嘣、我就知道他又来了嘛。 到那个时候吧， 啊，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嗯，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嗯， 什么叫台风，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哎哎， 地球，宇宙， 行了， 我让你为人类造幸福。 行了行了，您累了吧？累了吧？啊， 不累， 累了， 不累不累不累。 哎。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啊？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我是不懂得科学的，您这个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了。 我谢谢你， 嗯， 我谢谢你鼓励我。 哦哦， 我谢谢你鼓励我。 嗯， 你很相信我吧？ 相信。 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嗯，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好，祝你成功。 谢谢你，再见。 哎，好， 再见。 哎， 再见， 再见， 同志们。 嗯， 再见。 嗯， 再见。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同志， 同志， 哎， 怎么回来了？ 您说我行吗？ 只要下决心就行啊。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小灰喽啊。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我倒不是嫌麻烦 啊， 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格呀， 哦， 当科学家不合适。 怎么？ 因为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是啊， 我是个急脾气急性的人，让我坐屋了，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摔了他。 哎，那还行吗？那你怎么办呢？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你当军事家？ 嗯，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哦，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军事家。 好，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研究军事学。 哎， 我练呐， 练 立正。 嗯， 立正稍息开不走。 嗯， 我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能驾驶潜水艇，我练射击，我手要稳，眼要准，3.1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 来， 啪， 行了， 我射击，我射击， 干什么？ 我射击， 谁发给你枪了？你这射击， 我买， 买，哪买去？ 你卖回去。 哎，我没有枪。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哎呀，拿玩具练。 哎，怎么着 啊？ 怎么着？ 玩具 架不住下功夫。 马三立先生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啊，虽然夸夸其谈，满嘴空话，但是在他所说的话里啊，也有对的。比如说刚刚结尾这一句，架不住下功夫啊，练射击、学科学、学外语，哪一门呢，也离不开下功夫这三个字。不付出时间、精力、心血的去努力，幻想着天上掉馅饼一样就学有所成、教有所成啊，那无异于天方夜谭。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10点开始。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浏览的呢是三字经中啊教之道贵以专这一句。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正在欣赏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一段新时期讽刺型相声的经典之作，十点钟开始。咱们呀还是先请老二位给我们把这段作品做上一个收尾。 我练呢，因为我是一位军事家，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我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我学习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在研究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什么书？ 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好， 我再写一本科学战争的理论 啊，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叫那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战争头子们，叫他们发抖吧！不管那大霸权、小霸权，让他头破血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要在 累了，你呀累了 啊！不累 啊， 不累。 行，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啊？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嗯，想法是好的 啊， 只要做到了那是最好。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哎， 你很相信我吧？ 相信。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您这种精神还是好的。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好，祝你成功， 谢谢你。 再见。 好。 再见。 哟好， 也许行，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同志， 哎，怎么又回来了？ 您说我行吗？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顶不住， 架不住锻炼呢。 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呢？我当军官 啊， 当兵也不要我呀， 那怎么办？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好吗？他要当艺术家了。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就艺术基础。 你啊，有什么基础？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演戏、化妆、照相。有一次在我们学校 啊， 在学校化妆照相， 啊， 我化妆老太太 啊， 还得了奖了。 别乐了，嘀咕什么？你这， 我搞文学， 我告诉你，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对， 对， 哎，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对，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也许行， 也许行，就是行， 行， 就是行， 行。 搞文学艺术，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搞文学艺术了。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一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你啊， 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搞文学艺术嘛，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篇文章。我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沈雁冰的，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学习郭沫若郭老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我多看些个古典著作，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金谷奇观》，全看。我找出时间来，我多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嘛。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我看不透。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就要动笔了、我写了， 写 搞创作。姚雪银写出来了长篇小说《李自成》，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你写呀。 我写， 写， 我写，我计划我写几部长篇小说，弄他几个电影剧本，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写个讽刺的小品文，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对，这应该多讽刺。 那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我也想写，写了一本《真自由书》。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你瞧， 契诃夫有樱桃园，我来个皮肤树。他有三姊妹，我来五洲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好嘛，净跟人学， 净跟人学哇！几年以后，我就是伟大的诗人了。 你啊，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我， 再过几年，你见着我呀？ 啊， 嘿嘿。我就不是这样了。 哦，你就胖了。 胖我当然胖不了，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穿什么了？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啊，很好的皮靴子。 哦， 我这胸前这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啊，我就戴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哦， 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嚯， 我钱就多了，我有钱。 嗯， 买呀，我买被窝。买棉帽子，哎，我有钱我就吃啊，吃炸糕，我吃油饼。 行，累了，累了，累了，累了，累了，你饿了大概？ 啊， 饿了，先来个烧饼垫垫怎么样？好吧， 烧饼 啊， 哪儿烧饼？ 买去了， 烧饼先不忙 啊， 我在文学创作上。 你歇下吧，歇下吧。 啊， 歇下吧。啊，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哎，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哎。行了，那就看吧。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 祖国的好儿女了。 对，我就不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您这套我都会了。 对，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也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谢谢你，再见，再见。 这叫什么毛病啊？这 怎么样，又回来了吧？ 同志，同志，您说 我行吗？ 走，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啊，我呀、啊，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哎呀，我这个人啊，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你啊，等等吧你啊，现在10点早过了。 10点过了？ 哎，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从明天起，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是啊，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啊表演的一段新时期讽刺型相声的代表作品《十点钟开始》。无论是自身学习还是教育孩子，持之以恒啊，都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可是光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就够了吗？当然不是，也要讲究科学的方式方法。《三字经》在后面的段落中啊，深入浅出的举例子讲道理，又给了正处在开蒙阶段的孩子们很多的启发。下周我们在节目中啊，再和您一起呢继续走进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节目结束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呀给您举一个有执着但是缺少科学方法的反面典型作为例子。我们来欣赏姜昆和赵岩表演的相声《如此诗人》。 我对您不大熟悉啊。 哎 啊， 怎么不熟悉啊？咱俩合作过呀。 你不了解我？ 怎么不了解？你是位相声演员呢。 我还是位诗人。 诗人 啊、 哦、要朗诵。 我在叹息。 怎么了？ 我没有穿鞋。 穿着呢。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哦 啊，我认识你。 有熟人啊。 你是白菜萝卜司机。 什么名儿这是？ 盯着我唱一声哆瑞咪，一背起打一个喷嚏， 哎，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一咚稍息，转一圈走上去，去迎接人生最高的奖赏。 什么呢？ 枪毙。 嗨，我瞧他就不是好闹 啊。 别按了，你这干嘛呢？ 我这是在歌颂你。 歌颂我？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你都把我判了死刑了，还歌颂什么呀？ 你不懂诗。 我怎么不懂啊？ 你懂什么诗？ 唐诗、宋词、现代诗、古体诗、哺乳诗，这不都是诗吗？ 我的诗跟他们诗都不一样。 怎么呢？ 我没有古体诗的雅典。 哦， 没有现代诗的浪漫 啊， 没有朦胧诗的才气，但是我这种诗人是他们的主宰。 你是什么诗人？ 我是腐乳诗人。 嗯，还真闻见点味儿。 嗯， 酱豆腐诗人。 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不是，你不是说腐乳吗？ 哺乳 怎么个哺乳？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连所有的哺乳动物听了以后都应该从心里头感觉到共鸣 啊。连小猪崽儿都懂。 你大概听不懂。 哎，我是不懂。 你这不懂就对了。 对了， 我们哺乳诗就是立体交叉，有感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迷迷糊糊，摇摇晃晃，稀里糊涂，叽里咣当 啊。得，他这下去了。你这个诗 啊， 哺乳诗。 对， 表现什么呀？ 我能表现自我，为我歌唱，有我就生，没我就亡。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那你这哺乳诗都表现什么呀？ 表现的太多了。